重唱千年运河谣，咏叹改革四十年。10月16日，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，北京广播电视台、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“运河潮起四十年”听见经典诵读会，听见经典。隆重举行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，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。10月16日，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，听见经典。 北京时间19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新数据，请稍后。9 8 2。分析成功，已为您打开 FM98.2。 活力 Music， 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试着流转灯，假装已经习惯摆放好两人份的餐桌，这样看上去就不寂寞。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工作，轻而易举就能将我击破。那些承诺提起人是你还是我？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，我以为我爱了就会留下些什么纪念那些曲折，我们快乐的争吵的不舍的分分合合，我还是撑着不说我应该平静。以为是规则，失去最爱的。

下，以为忘了的家，在耳里说话，叫我别烦心那些痛一把。 半路上的我穿上回谁来领取？谁看谁情绪更沉迷？好帅出各自的引力，我的心在这里等你来临，回去执念是一种病，我想我能被治愈。我等你，我爱你，我愿意，让我再看看你来日可期。

蔡徐坤 Pull It Up。 Gonna pretend that was so desperate.